只要符合國際標準就得啦。 啊，呢，這個第一個，第二個就係政黨提名係咪必不可少？ 如果有呢一個嘅冇篩選嘅行政長官嘅選舉，有呢個國際標準，咁我哋咪贊同咯。 都真係可以唔要啦，係咪？真係可以唔要啦。 咪所以視乎嗰樣提名係咪符合國際標準？ 唔係，而家以呢一個啊，公民提名係咪必不可少？我問你。 唔係， 唔係咯，係咯，佢答你唔係。 提名委政黨提名係咪必不可少？ 唔係， 係咯。 提委會係咪即必不可少？ 都唔係噶， 提委會佢係必不可少啦，對佢嚟講，點解唔係啊？點解唔係啊？提委會佢要符合基本法啦嘛，你試下叫佢攞叫佢拎走提名委員會啦，佢一定話呢個係唔務實噶嘛。咁佢而家咪同你講嗱，如果公民提名係原來係可以缺少嘅，政黨提名係可以缺少嘅，哦，即係提名委員會係不可缺少，咁大家都明啦，你爭取緊啲乜嘢？即係你爭取緊提名委員會啫。 咪所以嗰陣時候我哋咪喺度講咯，屌你民主黨，你唔係爭緊俾香港人有個選舉普選嘅權利啊？选举嘅权利 机会 系只系争紧自己有冇机会去参选嘅机会啫嘛，屌你唔好讲到咁捻大仁大义啦， 冇错啦，如果你有细 人啦， 细心啲留意嘅话咧， 哇，所有啊中学啊教通识教育嗰啲老师啊，今日阿习唔喺度嘅，屌你咪全部将啲书劈晒劈 Q 晒佢啦，仆街，讲民主嗰 part 唔劈啊，用你民主党嘅定义劈咪劈先， 要啊，即係原來普選就只投票算嘅啫，咁個提名嘅權利咧，咁就可以交俾個政府去決定嘅。 嗱，呢一個其實咧，你睇翻有一個呢一阿張文光啦，係嘛？我唔知佢代唔代表民主黨啦。咁佢張文光咧喺呢一個左右紅藍綠咧，佢其實佢講得好清楚咧，就係佢要係爭取呢一個改革提名委員會嘅。 點改咧？ 我唔知佢點改，總之 可以點改咧？ 佢話要推咩？多啲選民基礎啦，盡量令到佢平等啦， 係嘛？ 好似湯家華咁就得咯， 三百幾萬香港人， 四大界別係嘛？令到佢個提名委員會擴大佢基礎，多 增加個代表性 係嘛？由公司票變個人票係嘛？增加個代表性，咁啊呢個咪叫廣泛嘅呢一個嘅民意咯，係嘛？咁佢係諗住咁樣去做啊嘛，但係個問題係你咁樣改個提名委員會每一票都係唔會等值噶嘛？你有啲漁農界嗰啲有二百幾票。好似你阿土呢啲會計師，咁有四千幾票， 唔止要幾萬票啊！ 有幾萬票，好啦，咁教師啊九萬幾票，咁我哋呢啲咧，議員助理落去咩係乜嘢啊？ 冇咯， 議員助理有，咁係 佢想社福界嗰啲咯， 咁落去咩界啊？ 咩文化嗰啲文職咯， 真係可以問翻你喎，點解係嗰四個界別先有一去提名個行政長官嘅候選人？ 屌唔好， 係咪先？ 我係咪政界先？ 唔好再同共產黨玩嗰個提名委員會裏邊。在一个不公平的制度里面谋求最大的公平是最能戇鳩的一件事啦。是不是啊 嗯。 不要再玩这个湯家華即是回去睡觉啦大佬張文光都回去睡觉啦你都几十岁人了。是不是你即剩下几年生命啊十零二年啫。 哇你 说。哇你敢做 人。七十零岁。 事实夫你一百零七岁啦哥。 好像六十 岁都。算啦好吗留返俾我哋僆仔搞啦好吗即 是你都唔系僆仔啊。 我唔系僆仔留返俾即 是明。可能你喺張文光面前你咪僆仔。 我喺張文光面前僆仔但个问题。 算唔算啦 算咁大问题我同佢都老、啊。 但你唔系阿司徒华个徒弟嚟㗎咩 我同佢都系啊仆街啫。 咁 大镬 咁个师兄差你几大其实老实。 你有冇见到 咪题外话你个师兄差你嗰个系你师兄定你师弟先。 应该十几年啦差我。 咁佢唔系佢系你师兄定师弟先。 我梗系佢师弟啦仆街屌。我呢个背叛咗师门呢就好似叶准咁仆街而家我系。 令佢冲咁样屌。 佢系跟阿司徒华先嘅。 梗系啦，屌你咁嘅事件，我系八九文咁啊，屌真。 点解你同你师兄差咁远嘅咧？ 思维你讲 系啊， 谂法 系啊， 点会我背叛咗师门啊嘛？点解师门话我似乜鸡？ 同埋佢真系好教书佬咁样，我睇佢听佢讲嘢咧，佢戆鸠鸠咁样坐喺张凳度，讲咗三分钟冇人听佢讲嘢，我真系大佬。 咁所以咁所以 啱 洪文思潮唔够讲咪叫你细路仔唔识嘢咯，一讲一讲公投就 佢话黄之锋读稿 吓， 佢话黄之锋读稿咁好过佢啦，稿都冇得读。 喂，我同阿明而家都喺度读紧稿嘅咋，大佬你咪背方案啊，大佬你咪应该讲错1% 5% 咪死火，大佬系咪真系 吓？ 咪但系我觉得今次咧民主党我都不厌其烦讲，你不断喺度揣摩紧阿爷究竟接受到你乜嘢嘅底线，呢个先系成个问题嘅核心。 阿爺又睇通你呢即係原來你嗌得唔夠大喎不如我又踩多你兩腳先。 同埋你唔敢呢係同阿爺對抗。 都唔係其實呢 你敢唔敢同佢頂先 其實民主黨好清楚。 未鬥已經認輸。 民主黨好清楚佢由之前幾個月之前到今日佢嘅立場係冇變嘅。 如果你睇翻之前信報，阿、劉，我唔記得信報明報啦嚇，劉慧卿同埋何俊仁佢講過嘅，佢話咩咧？我哋民主黨入閘就得噶啦，啱唔啱？你記唔記得先？ 記得， 入閘就得噶啦嘛。係，好啦，去到今日。佢講話呢一個嘅即係三鬼制啊嘛，係咪？ 三鬼拍門 嚇、啊，三鬼制而家乜都制啦。咁其實公民提名係可以缺少啦，政黨提名可以缺少啦。咁然後咧，呢一就係要改革提名委員會啦。然後以一個低門檻嘅方式咧， 俾佢哋參選， 俾佢哋參選，咁佢咪可以入閘咯？呢、這個仲唔係為咗佢入閘？ 咁就嗱，咁就唔係搞民主運動， 又有唔同喎、 啊。Clarify 法呢個唔係民主運動，呢、這個只係俾你有參選權利嘅機會，仲係你一個小廚人。 再俗啲係為民主黨揾食咯， 同間時係冇分別嘅。以前我哋點解要即係、就是、搞民主運動啊？因為我唔可以俾個小圈子壟斷啊嘛，唔可以俾特權階級啊嘛。民主黨而家咪另外一個特權階級。 哦，即係個小圈子唔係你嘅以前，咁你就唔鋸啦。個小圈子係你就 OK 啦，係咩意思啊？ 咁咪即係唔係原則上、 哦、即係只要個小圈子係民主黨咁就 OK 啦。 仲有 喎、啊、同共產黨係冇分別㗎、這個、共產黨未奪權之前嘩講到啊又咩普選啊應該係開放港禁啊應該係。 毛澤東嗰啲啦。 新聞自由啊咁成成嗰啲咁嘅嘢。喂你一當權之後咪逐獨獨裁者囉。 啊 民主黨係一模一樣話俾你聽。而家個做法係一文無一一樣。 佢想將其他民主黨派呢變咗做老毛嗰陣時嗰啲民主黨派就全部收歸佢。 我哋幫佢揈旗仔啦啦啦啦。 中國啲七大民主黨派。 七大民主黨派 啲。北韓嗰啲就係 革命委員會嗰啲啊。 係啦屌啦聲 嘅。而家呢佢哋就即係我自己咁睇啫我冇呢、這個冇風嘅。咁我覺得呢其實呢爭得最犀利嘅呢就係佢哋同埋公民黨。即係佢哋同公民黨就已經係眼紅眼綠㗎啦即係鬥到。咁呢就所以民主黨呢話要改革呢個提名委員會呢去有一個低門檻方式呢我相信可能呢就佢中共有啲中間人同佢講話得㗎冇問題嘅。啊上次都係咁今次冇可能呢唔俾機會你哋入閘嘅。啱唔啱先。咁所以改革提名委員會唔好推到呢一個政改方案喺改革提名會上面着手令到民主黨入閘呢個係咪對民主黨嚟最好先 對佢最有利嘅一定 係咪先咁然後問到邊個如果有公民提名邊個上啊 約明 係咪民主黨啊 唔撚係 咁如果改革提名委員會公民黨有冇份啊 冇 肯定冇啦因為一定一早已經講咗係民主黨㗎嘛啱啱所以點解民主黨今日有咁嘅取態其實大家已經可以略知一二就係、是、我唔知係咪佢已經同我估嘅啫我估嘅啫。 屌講返到最後尾民主黨而家邊一個擺得到上台選行政長官喺普選裏面係攞可以贏到㗎。 你做乜睇小卿姐 你唔係講笑㗎嘛你今日睇下佢對劉家雄即係我唔係要即係吹捧嗰段聲帶㗎嘩簡直係。 嘩前後矛盾十分鐘。 第一把聲八婆。 嗱，你係咪睇？ 個把聲八婆，第二係冇論據，第三唔知自己喺度講緊。 嗱，我好想 聽。第四聽完之後咧，成個建制派咁撚樣。 嗱，我聽完你講話劉慧卿爆粗鬧佢啦，我想聽埋你點樣話何俊仁先。話曬人哋都係你個話你個同事嚟嘅喎。 華文華 文 諸 子同事嚟嘅。 何俊 你小心啲啊！嗱，我俾機會你講。 何俊仁 ，sorry， 何俊仁都選唔到啦，哥。 嗱，即刻幾温和，即刻幾温和，即刻幾温和。 唔係我聽唔到何俊仁最近嘅發言係乜嘢，但我聽到今日劉慧卿嗰條發言咧，喂真係嚇死你啦，大佬！哇，你輸俾建制派輸你一撲一碌，我話俾你聽都好。如果喺共產黨嘅角度嚟講咧，不如咁樣開放個選舉咧，就係因為民主黨輸一撲一碌，跟住下一屆咧俾我哋贏翻咁樣。 唔係你調翻， 唯一就咁諗啫。 唔係你調翻轉咁諗，共產黨俾得你入，點解啊？ 因为你知系输， 咪就系咯，佢唔会俾一个有可能赢嘅民主党入噶嘛。 咁即系点啊？ 一定扑眼街嘅民主党入。 嗱，你今日系咁做老师，你估咁嘅意味系意味咩咧？个问题就系咁，即系有晒选咯，屌你！ 咁咪系咯， 屌我中意拣边个拣边个，你赢到嘅时候我唔俾你做候选人，你赢到嘅时候先俾你做候选人，唔赢到嘅时候先俾你做候选人，系咪先？屌系人都知啦，但系最大嘅问题系。Kelvin 你喺边度挞翻嚟嘅呢份文件系 ？Kelvin 挞翻嚟，好似唔 喂呢份文件啊，真系 我哋地下执到嘅啫， 系啊，我哋突然间下一街执到嘅地下，系啦。咁啊嗱，佢首先就讲呢个 D 和平占中， 和平占中 成个程序究竟点样搞法系嘛？ 系啊， 即系呢个都系三子，应该系或者系嗰班核心嘅成员拎出嚟啦，系咪？ 系啊，但系就唔系我挞翻嚟啦， 得你执到啦，系嘛？ 系， 你介绍下呢个和平占中嘅方案，呢个机密文件啊。 嗱，首先就。